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有加强呢个干预，系咪？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系咪？进退失据，香港嘅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哇！真係説，真係説時遲那時快，啱啱講完情美端嗰單嘢，轉頭睇蘋果已經出咗啦。阿杜山亦都有為我嘅內文發表意見嘅，係啦。咁啊因為我都唔知啊，阿彩妮睇到話俾我知，我都揾唔到。咁啊，等間完咗節目慢慢睇啦，咁樣。咁啊嗱，首先完咗啦，上面嗰 part 你要睇翻就睇翻第一 part。系啦，我唔讲啦，唔特别多讲呢件事啦，我讲翻啲大家应该需要关注啲嘅嘢先。头先嗰啲八婆嘢，我哋摆埋一边啦。咁好啦，首先我觉得啱啱咧之前咧有一个事情系啦，咁就系讲紧，你讲一讲先，我搵一搵先。 你讲紧九场嗰单嘢 系。 咁今日就突然间睇到动物报啦，跟住就话有人偷拍了呢個狗場，因為一直以來啲義工咧，其實喺義工界呢個狗場已經好出名。 不如等等先，我讀一次個內文俾大家聽下先，咁就令到成件事有咗個哎呀，乜蘋果要入要，頭先都唔使噶，而家要嘅。 你用個 Apps 咪唔使咯？ 冇理佢嗱，哎呀，又唔得喎，你讀啊，你俾我讀啊。 你繼續講住先啦，不如 係啦。咁咧，我就今日咧，我就喺有人同我講啦。喂，九場單嘢關唔關你事啊？咁樣九場單嘢關唔關我事？九場咩九場咩邊單嘢關唔關我事啊？係啦，我話情美端單嘢關我事。咁咧就你問我，我覺得跟住我睇一睇啦，我睇一睇我睇一睇蘋果啦，哇！發覺有單嘢真係有人 send 咗俾我，咁係咩事呢？咁就係、是今日咧打管嶺咧有一個狗場咧，發現佢係變咗做亂葬崗嘅，係啦，狗屍遍地，打鼓嶺平斜一個狗場揭發懷疑虐待動物案。多头犬只陈尸场内，环境卫生恶劣，警方及爱护动物协会到场，带走场主调查。有狗义工在今日下午一时左右喺 Facebook 贴文，只打鼓岭一个狗场嘅场主拒绝让他们探访狗只。他们日前用航拍发现场内如来乱葬岗般，环境恶劣。今朝早10点左右，义工报警求助。唯独警方和呢个爱协到场调查期间，狗场负责人拒绝俾佢哋进入里边，并且对峙一番，对峙一番系啦。警方刑事调查队同埋渔护处嘅人员亦相继到场。最后负责人因为与在场采访嘅电视台摄制队争执，有器材被弄毁。警员以涉嫌刑事毁坏将负责人带走。警方又称现场环境恶劣，有狗只死亡，但数目有待点算，暂列虐待动物案处理。 從讀者提供的相片可見，九場面積喺有四個籃球場的大細，九隻明顯咧係部分咧喺個籠裏邊啦，部分係自由活動啦，明顯可見部分又瞓喺地下啦，一啲喐，一啲又唔喐，係啦，似乎係冇生命嘅跡象。讀者杜小姐亦都稱啦，九場接受熱心人士捐款。因此有狗主和義工將狗隻暫托在這裡寄養，為近日有人不讓他們探狗，而且門外草叢有狗屍，感到可疑，於是用航拍，結果發現場內環境極度惡劣，決定報警。其中一名狗義工香敏在場稱，較早前透過社交群組得悉姓鄭的場主可以收容他們拯救回來的流浪狗，於是將狗帶來給他飼養，而鄭表示將狗牌轉落他的名字，方便他帶狗去看獸醫和跟進事業。香敏續辦理相關手續，不料轉名後對方立刻拒絕讓他們探訪該隻狗狗。咁据了解，好多热心人士捐款同埋物资俾呢个狗场，但狗义工发觉有人并冇妥善咁样照顾个狗只，相反狗场不断收养狗只，环境卫生却越来越恶劣。警方、渔农署、爱护动物协会于傍晚结束拯救行动，分批收队离去。爱协发言人称，人员喺呢个现场发现有66只狗同埋30只猫，当中有近半瘦弱患病，估计缺水缺粮多时，并发现至少10具猫狗嘅尸体。至傍晚，渔护署同埋爱协合共接走46只猫狗，当中渔护署接走25只健康情况较好嘅狗狗，而爱协啊，亦都将15只狗同埋6只猫带返爱协兽医诊所治療和觀察情況。至於實際死亡數字有待明天詳細統計，現時仍有50隻貓狗留在現場。外協指由於天色入黑和加上大雨滂沱，因此暫停拯救工作，但在收隊離開時已留下足夠糧食和食水，確保50隻貓狗安全。外協指希望盡快帶走餘下50隻貓狗，因此明天安排獸醫和流動獸醫到場診治，即場替該批貓狗檢查醫治。現場又稱，事發現場面積大，貓狗普遍缺水缺糧，環境惡劣，並傳出強烈的腐屍臭味啊！係啦，漁護署人員在場內地上發現大量貓狗的便溺物、獸皮、鞋骨、追蟲，係啦，更懷疑曾經發手狗吃下死去同類屍體的事件。哇！真系嗱，我一次过讲完，大家应该睇到成个画面系点样啦。咁啊，嗱，彩妮咧，我一同佢讲嘅时候咧，啊，佢原来系有一啲嘅私底下嘅见闻嘅，讲嚟听下。 其实我帮我做家访嘅义工啦，咁其实佢系本身都有一只狗喺狗场嘅，系几年前放入去嘅。咁但系放完入去之后咧，其实都一直个场主以不同的理由就說不讓他見啦。其實同埋佢身邊嗰度都有很多義工已經係有咁嘅經歷噶，即係放完入去咁，那個場主直情點講？佢攞狗嗰陣咧，係要喺門外，即係佢個場喺度啦，即係可能喺再幾百米去接狗咯，接糧啊，接物資，全部都係 直接喺門口接。 係啦，咁但係佢嘅理由咧，就係話 浪蛇啊！呢间嘢叫做 系啦，佢个理由点解唔可以俾人行过呢？就系话如果太多人知道嗰个地址咧，惊有人去毒狗啊，惊有人去唔知点样搞啲狗啊、偷狗啊咁样咯。咁呢个就系佢嘅理由啦。咁跟住其实佢嗰个浪蛇咧，佢基本上系有狗佢就收啦，即系唔会话我有个场爆啦唔收啦。咁如果以咁样计咧，当佢每日净系收一只啦，基本上都唔止啦。当佢每日收一只，咁其实都唔会至於這個數。 有冇牌照啊？呢个狗场？ 唔知道啊。但系就一定唔会止咯，呢、這个数目咯。咁佢救走咗有60几只，跟住喺场嗰度有50只，即系加埋百零只。 好劲喎！劲过无手喎、啊！ 但嗱，你咁样计，佢而家有百零只，咁但系你計佢一年裏面每日都收啦，咁其實唔止百零隻嘅喎，咁其他去咗邊咧咁樣咯？咁同埋佢將啲狗轉咗名，咁其實個報道都有講到啦，一轉咗名佢就消失啦，就話唔俾人去探啦。其實呢個係一個私心嚟咯，即係想所有狗據為己有咁樣。 好啊，咁但系我咁你对呢个场主本身自己佢个认识多唔多咧？有冇人同你讲过咧？ 我唔识佢嘅，但系就。聽就聽得好多咯，即係一直有人喺度講話，喂有個場收完之後就唔俾探喎，咁樣即係其實聽咗好多呢啲嘢噶啦，咁但係到今時今日爆我先知道，哎原來係依個啊咁樣咯。 嗯，嗱我講少少啦，讀者提供啦，因為我都又喺 Facebook 發呢個 post， 希望啊啱其實個半個鐘前發嘅啫嘛，我趕唔切，可能趕唔切請嗰啲義工上嚟做嘉賓啊咁樣，咁佢哋講可能會再精細啲嘅，咁但係我都收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咁我都希望將一啲叫做係報道冇特別講嘅嘢咁講俾大家知啦。咁咧呢個聽眾咧，佢就話其實咧佢自己都唔係太認識呢個狗場嘅狗場主嘅，係啦。不過有一次夜晚咧，佢就接到一個由打鼓嶺去打鼓嶺嘅深夜 order， 係啦。因為點解咧？佢哋呢一個觀眾咧，佢係做高高 van 嗰啲嘅，係啦。佢亦都係一個即係義工嚟嘅，係啦。但係佢亦都有兼顧揸 van 仔咁樣啦。咁佢收到一個打鼓嶺去打鼓嶺嘅 order， 係啦，包中 order， 原來係浪社搬浪社。是啦，浪者搬浪者，咁落 order 嗰個人係姓鄭嘅。之後咧，我就問翻我嘅義工朋友，原來 call 車嗰個姓鄭嘅咧，就係嗰個場主，亦即係今日咧，抬咗上救護車嗰、那個，係啦。咁、其實咧，佢哋都係懷疑佢係有精神病嘅。 嚇！ 係啦，因為其實有陣時聽佢講嘢咧，係講。一套做就一套，同你講嘢就好正常，係啦，即係咁，佢哋有咁嘅感覺，有個咁嘅感覺嘅，不嬲都係。咁咧，我哋繼續講落去啦。咁包中期間有兩件事咧，令到佢而家印象都非常之深刻嘅。第一件事咧，就係呢個人咧，每上一隻狗入籠，一個三尺籠有四至六隻狗 B， 係 都要同隻狗嘴一下。 哇！ 叫只狗叫佢做爹哋，只狗有反应，有反应，如明明声咧，即系明明声声，又咁样咧，例如啦，先可以入笼。实过钟啦，即系佢咁样玩法实过钟啦，即系嗰一 book 嗰架车之后个傻佬咧，先嗱嗱临放狗入笼，系啦。第二，去到佢身长位置，即系今日死狗嗰个位置，呢个系身长嚟噶 ，OK， 系啦，即系佢之前有一个长嘅打鼓岭，就搬去打鼓岭，系啦。我而家明佢讲咩，系啦。咁咧就去到新狗场嗰度咧，系里面咧系全系保路嘅狗粮。我之前幾日 Facebook 睇到佢接收其他牌子嘅狗糧就見唔到，救場亦都冇見到，因為佢話我個 order 係最後搬完救場就關閉，一地都係爛皮箱，佢話係俾狗瞓。到咗第二日啦，佢打電話俾我哋。問以後可唔可以直接致電叫我哋車狗？我老公就拒絕咗，即係簡單啲講，其實揸車嗰位呢位讀者嘅老公啊，拒絕咗。原因一接受唔到呢啲古靈精怪客人同場；二當時同另外一個慈善組織做緊，實在係冇時間，之後亦都冇接觸過啦。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聽眾對呢個狗場場主嘅感覺啦嚇。咁、另外咧，我喺我另外咧就有同過一啲叫做係關於係有接觸過呢個狗場嘅人電話對過話嘅。咁佢哋又同我講，佢哋話其實一直以嚟都有懷疑嘅，一直以嚟都有嘅，但係真係冇證據，亦唔俾你入去裏面。咁啊，亦都係 即係都點樣講咧？同佢理論各樣，咁去到咁上下咧，佢就會發爛渣，係啦，即係會，因為佢都應該唔細只㗎，佢係 肥佬嚟 嘅，係啊，大大隻咁樣㗎。我頭先見搬上去救護車，我都有望過。咁所以其實係正常人都會驚啦、 嗯。 你又要入我嗰度，我一唔俾你入啊，仲要入邊咁大喎、啊，你我俾你門口望到，你都望唔曬啦，係嘛？咁亦都係呢個狗場，係冇應該冇其他嘅義工或者員工去幫手嘅，係得佢一個嘅啫， 係 啦。咁據你所知，佢有冇牌嘅？漁農處有冇俾牌佢嘅咧？ 牌真係唔知喎、 啊。係啦，我覺得係應該有嘅，因為狗場係要持牌噶嘛。咁但係冇巡查咯，我諗佢。 係啊。 我諗佢係冇巡查咯。同埋佢係慈善組織嚟嘅，應該，因為佢有接受人哋嘅捐助嘅，捐狗啊、捐糧、捐助嘅。嗱，只能夠講一句嘢，呢條友咧就黐撚線嘅，即係呢條友係黐撚線嘅。 嗯， 我除咗佢係黐撚線，我解釋唔到其他原因。佢又有啲名嘅、哦，即係呢間嘢係有啲名嘅、哦，係嘛？我 search 一下先，狼蛇啊嘛叫做 狼蛇，即系其实总之你一玩佢都会收。 但系狼蛇个 page 又系呢条友去处理嘅，即系又系佢嗱，佢有文有路嘅、啊、个 page 真系间好晒，即系成个页面啊靓仔嘅，有3800几人 like 系啦，嗱佢啲 post 唔曳噶。都百幾二百個 like 噶，百幾二百幾個 like 噶，出名噶喎呢檔嘢真係，我見到我啲 friend 都有 like 佢啲嘢喎，喂真係籌到錢噶喎呢檔嘢，真係籌到錢噶喎，但係同埋哇佢真係個個 post 講嘢都有。正正路路乾乾淨淨咁樣， 可能打字嗰個未必係佢。 咁但係佢正常嚟計，佢幫佢打，佢都會有入個場啊。 唔知啦，同 但係入個場冇得冇得走喎、啊。你大家睇個上新聞睇嗰啲圖片，佢個場係冇諗得走入到去，就真係咁樣亂撞缸咁樣，啲嘢撇到周地都係嘅喎。佢係冇可能掩飾到嘅喎。佢捐款都收唔少喎。 冇啊，因为你义工摆只狗落去，点都即系你摆落去嗰刻，点都系会捐啲钱噶，你冇理由白白咁样摆只狗噶嘛。正常一啲心意都有。 哇！屌你老尾，佢真系捐好捻多钱喎、啊，啲人 keep 住又狗粮又剩，点解冇人捐啲俾你嘅？你真系坚做，咪系咁捐喎、啊？啲话一板板一卡卡咁样嗰啲狗嘢食啊，各样。有現金啊，500、1000啊，哇，好撚肥喎、啊！呢條友真係，嗱佢又要影下呢啲相喎，呢啲啊，我哋依家啊打風咯，開始要買簾篷咯、啊，又企企理理咁樣影出嚟嘅喎， 嗯， 係喎、啊，點解會咁嘅咧？哇，真係覺得好奇怪喎、啊！即係而家調翻轉，你同我講咪無端一個有名嘅地方。突然間會係咁樣，我真係諗唔通喎件事，係啦。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揭發到，始終都揭發到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至於呢個地方咧，其實我而家其實我都揾緊一個狗狗酒店㗎，即係希望裏邊都可以闊到啲地方出嚟，俾啲即係可能收養下，即係叫俾啲流浪狗可以喺度暫托，喺未領養之前可以喺度住都得嘅。咁呢樣嘢都想幫輕下佢嘅，咁啊，亦都有投資者肯做呢件事。咁亦都揾緊一個好想揾一個適合嘅地方，但一直都揾唔到，係啦。其實呢個狼蛇我諗應該都幾適合嘅。咁希望咧，即係但係仲有一樣嘢，頭先嗰個漁農處、漁護處同外協救走咗啲狗，有冇另外一個擔心出現呢？ 有，我一聽到已經好擔心啦。 係嘛？即係我覺得領養即係咁樣救咗出嚟嗱，你話而家漁護處咧應該咧啊，有冇睇最近嗰集？MTV 啊！哇，第一電視到嗰度瘋狂屌，好撚爽呢件事真 係。我未睇過。 雖然佢 cut 咗我好多，但係我覺得都已經係好正嘅啦。佢 do 咗，但係喺 trailer 嗰度咧，即係喺個預告片嗰度咧，佢冇 do 我呢個粗口。 咁我覺得佢都係即係叫做係都幾俾面㗎啦，依家係。咁而講緊話係漁護署同埋外協，佢接走咗啲狗。今次我覺得佢哋嘅做法應該，佢哋想可以挽回公眾對佢嘅負面印象少少啦。唔會，因為佢做咩都咩，做得好啊！你話過你做 show， 你做得唔好，屌多兩錢重。咁但係點都好啦，佢哋都知㗎啦，應該。咁但係起碼唔會冒冒然咁樣殺咯。咁亦都真係要揾人望住佢咯。 因為今次咁關注咧，咁其實佢哋應該唔會亂嚟嘅，暫時啦。 今次應該會做得好啲嘅，即係屌你明明屌你十句，屌少兩句啦。咁但係冇噶啦，即係佢哋嗰啲人性就冇噶啦，撲街嚟嘅，基本上都係。咁但係今次呢件事咧，你又真係你係真係要揾佢幫手。正統嚟計，你唔可以自己搞掂嘅，你冇得自己搞掂嘅。 係。 咁但係當然啦，你問我。如我而家同你講啦，兩度都係死路一條噶啦，係啦，僥倖生存嘅就真係奇蹟。但係如果你話喺漁護署嗰度死咧，喺外協度死咧，同喺嗰度死咧，咁當然如果揀我梗係揀漁護署嗰度死啦，因為起碼叫舒服少少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希望因為佢哋要顧及自己的形象而唔好殺佢哋咯。雖然係好，你咁樣諗係好撚消極嘅，大佬，即係你要當呢個係冇人性嘅人，跟住你希望佢唔好俾人鬧咁多，而唔好殺佢啦，咁樣屌你乜？其實係唔應該殺噶嘛。 而家應該係好多義工諗緊辦法點樣救佢出嚟噶啦，即係各界嘅義工都喺度會進行緊呢件事。 係啊，唔係而家我反而會覺得咁樣喎，真係要掹撚住佢。即係數住幾多隻，我覺得應該有人做緊嘅。譬如抗俊宇，我見到佢有去啦，佢應該有同事可能數緊佢幾多隻，去對翻有幾多隻，應該係咁樣嘅，係啦。因為如果你漁護署冇理由又再整個大頭佛出嚟噶嘛，即係我覺得啫。佢咁撚蠢，佢做咗都唔奇噶。點佢根本就係蠢人嚟嘅嗰啲，係啦。所以今次呢單嘢，我覺得係真係要靠民間嘅力量咁幫住佢，睇下可以盡量俾多啲壓力佢。我睇緊住你噶，你唔好撚亂嚟啊！你個撚樣啊，即係唯有係咁嘅啫，係啦。人性你如佢冇撚咗噶啦，基本上啊，咁所以係咯，大家盡量 share 多啲呢個新聞， 嗯， 係啦，或者漁護署啲 page 啊，外協啲 page 啊，留多啲言。等他哋因為顧住形象而唔好冧佢，係啦。好啊，各位，係啦，就咁樣啦，係啦，我哋做到盡做啦。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